电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阅读加我一个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朋友们，来关注天气。今天白天天气晴朗，大气透明度好，能见度在30公里以上，适宜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。但由于光照较强，对驾车视线有一定影响，提醒司机朋友们还需要注意驾驶安全。晚上气温仍然比较低，晚归的朋友要注意添衣保暖。今天下午晴，北风1-2级，最高气温17度。夜间晴转多云，偏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5度，最大相对湿度65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，感谢收听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，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上个世纪60年代末，我才10几岁，就从北京到中国陕西延市一个叫梁家河的小村子。我到那儿去当了农民，在那里度过了7年的时光。 讲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的知青生活， 追寻人民领袖的初心， 记录梁家河几十年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， 激发砥砺前行的信心。 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，请听第11集。 王献平皮肤黑，村里人都叫他黑子。刚回到梁家河的时候，村干部让王献平给村里写宣传标语，办黑板报。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，这些内容王献平至今还记得。大队成立合作医疗站后，王献平因为在学校学过些医学知识，被推荐为赤脚医生，负责前后两个生产队的医疗卫生工作。那个时候农村人缺吃少穿，生了病一般都会扛着，实在扛不过去了才会去公社医院或县医院。对于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农民来说，买药的几角几分钱都要精打细算。 一次村民吕能胜突发肚子疼，疼得满头大汗，去县医院治疗好转了，回到家又犯了。吕能胜的婆姨跑来找王献平，央求他： 你去看看吧，不怕，治好了是你的功劳，治不好是他命苦。 看了看吕能胜的病情，王献平想到了针灸，他试着给吕能胜扎针，没想到扎了2次后，吕能胜的病竟奇迹般的好了，再也没犯。王献平因此出了名。王献平明显感到乡亲们总是有意无意地抬举他，于是不管刮风下雨，他总是随叫随到。 年轻人的心灵碰撞容易擦出火花。习近平他们来到梁家河后，大队把王献平和习近平他们都编到了基建队，负责打坝修梯田。 王献平和知青们一起劳动干活，很快就熟悉了。劳动之余，年轻人喜欢扎堆聊天，有时还会捉对摔跤，休息的人则在一旁加油鼓劲儿。习近平比王献平小3岁，王献平说，一有机会他就要跟我切磋切磋，那段时间虽然特别辛苦，但我们这些年轻娃娃过得很快乐。就这样，王献平跟习近平他们成了十分要好的伙伴。 2009年11月13号，习近平到延安考察，因为行程安排得紧，就把王献平等几个要好的伙伴请到延安见面叙旧。回忆起两人摔跤的事儿，习近平说，那个时候真开心呐。1970年9月的一天，习近平从箱子里拿出一个笔记本，对来串门的王献平说，黑子，我送给你一个笔记本，你能看上不？咋能看不上呢？你送给我，我就拿上。王献平没舍得在这个笔记本上写字，一直保存着。 1971年1月，县里给大队发来一个通知，准备调王献平去官庄公社工作。习近平知道了他调动的事，一次劳动结束后，拿出一本毛主席诗词送给了王献平，上面用钢笔写着，送黑子，工作纪念。 习近平在村前修淤地坝时，就是王献平帮他给社员做工作。他明白这块淤地坝打成后对村民意味着什么，他也知道习近平认准的事就一定要办成，但他更能理解习近平为民办事的情怀。特别是当他听说习近平还要在梁家河办铁业社、缝纫社、磨坊后，就认定习近平是一个心里装着老百姓的人，他要向习近平学，心里要装着老百姓，当了干部也不能忘本，要留住身上的泥土味儿。王献平说，近平从心底里热爱人民，把老百姓搁在心里。这可是哪一所高等学府、哪一座象牙塔里都学不到的真东西。他还说，无论一个人身处什么样的逆境当中，只要能积极地面对生活，无私地为他人奉献，抱有远大的理想，那么你无论将来成为工人、农民、学者、医生、教师，或是国家干部，都能为人民服务，都能起到重要的作用，直至成为栋梁之才。 虽然工作在外，但王献平一直牵挂着梁家河的乡亲们。有一次，王献平回到家里，坐在炕上，一边吃饭，一边问婆姨，吴玉华去世后，家里人的光景能过下去不？吴玉华当年是队里的基建队长，为村里打坝修梯田出了大力。婆姨说，哎，光景可怜着嘞，老婆婆有病，儿子半憨，孤儿寡母，光景能好吗？王献平跳下炕，来到吴玉华的家，进门一看，老婆婆生病睡在炕上，儿子也躺在炕上，家里乱糟糟的。王献平跟老婆婆说了一会儿话，就放下100元说，先去看病，病好了光景才能好吗？在当时，100元几乎是王献平一个月的工资。老婆婆望着王献平，拉着他的手，感动得泪水直流。不久后， 老婆婆提着一篮子鸡蛋来到王献平的单位。 黑子，是你救了我的命。 梁家河村口有一段路，河沟连着陡坡，很不好走，拖拉机过这段路也得找几个后生推着才能上去。王献平就想着怎么把这个陡坡给收拾一下。王献平找到省公路局，想办法为这条路的改造立了项，在河沟处修了座过水桥，降低了坡度。此后村里人再也不用因为这条路犯愁了。王献平心里装着梁家河，想着梁家河，为梁家河人帮忙做好事，因此在梁家河威信很高。村里人闹矛盾，只要王献平出面调解，人人信服。 前几年村里选举，几大户族之间闹矛盾，有人甚至跑到省城上访，乡上县上找到王献平，请他把上访的人劝说回来。王献平拿起手机就给上访的几个人打电话：你们是咋了？事情乡上解决不了还是县上解决不了啊？跑到省城给咱梁家河丢人去了？赶快回来，回来解决问题。上访的人回来后，王献平了解了事情的原因，分析村子的问题，让上访的人放下了思想包袱，村里的选举得以顺利进行。 王献平一直记得2009年习近平回到延安时给他说的话：黑子，今后给村里多出主意，献计献策，协助村里的干部，帮助全村都富起来，过上好日子。这句话让王献平感慨无限。离开这么多年了，晋平还这么牵挂梁家河，关心梁家河，我本身就是梁家河人，哪能不帮梁家河呢？离岗后，王献平住在县城水厂沟，沟里出行的路又窄又陡，坑坑洼洼，遇到下雨下雪，泥泞不堪。他便自己雇了个三轮车，买了120多车石子儿，把整条沟垫得平平整整。提起这件事，沟里的人无不称赞。县城建局局长知道这件事后说：你做了城建局想做未做的事。 乐于助人，说话有理有分寸，这就是人们心中的王献平。因此周围的人有了矛盾，总会找王献平给评评理。最多的一年，王献平调解各种邻里矛盾11起。王献平在延川县城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。2014年他入选陕西好人，成了当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。王献平说，当干部的身上要留住泥土味儿，扎根群众才活得充实。 梁家河这个小村庄的变化，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。 记录习近平总书记的知青岁月， 挖掘梁家河小村庄的大学问。 请继续收听纪实文学《梁家河》，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，作者梁家河编写组。 改革开放让梁家河村民过上了好日子。刘瑞莲，小名争气儿，曾是一个苦孩子。在他的儿时记忆里，他和弟弟妹妹夏天几乎没有穿过鞋，晚上4个娃娃合盖一床被子，就连吃顿白馍馍都是奢望。 17岁那年，刘瑞莲嫁给了梁家河村民龚正福。 婚后的生活依旧艰难，一家人的饭桌上仍是少不了野菜。刘瑞莲说，在能吃的野菜中，一种叫羊脑烧的植物叶子最难吃，嚼在口中扎乎乎的，吃在胃里消化不了，他一吃就胀肚子，连着吃上几天，手和脸就肿了。习近平担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后，先后办起了铁业社、代销店、缝纫社。缝纫社要选三名妇女当社员，刘瑞莲没想到自己也被选上了，欣喜的一晚上没睡好觉。缝纫社实行计件挣工分，做一件衣服计两分。为了多挣工分，刘瑞莲跟丈夫巩政福商量，借钱买了台标准牌缝纫机。她常常是匆匆吃口饭就干活，把需要手工做的活拿回家里，晚上继续做。 打坝造地，多种经营。在习近平的带领下，梁家河1974年粮食总产量由1971年的109465斤提高到179946斤，人均生产粮食689斤，一个工日分红7毛2。 1984年春天，刘瑞莲第一次听说包产到户，那时他还没有意识到这四个字在他生活中的分量。他不知道一场影响整个中国农村的变革已经开始了。如同许多陕北农民一样，刘瑞莲一家用勤劳换来了丰衣足食的好日子。一两年下来，粮顿满了，装不下了，刘瑞莲就把粮食装进化肥袋子垒在空窑里。望着用汗水换来的收成，刘瑞莲心里乐滋滋的。有粮食吃了，但缺钱花。看到有人外出打工，刘瑞莲心里也盘算着到城里找事儿干。农闲的时候，她和丈夫来到延川县城，给人包冰棍儿，再打点零工，生活渐渐有了起色。他们被称为梁家河第一代农民工。1990年后，刘瑞莲再也没有为家里的吃喝用度犯过愁，她第一次对自己的生活有了一种满足感。刘瑞莲家的光景一天比一天好，两个儿子从事建筑及装潢工作，女儿办公司。逢年过节，儿女们回家团聚，高兴之余，她担心孩子们忘了节俭，常常忍不住教育他们。生活好了，可不能忘了过去的苦日子，这是大家拿苦水换来的，我就怕你们忘了本。 改革给农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，而开放为这个变化提供了无限的可能。山还是那座山，沟还是那条沟，梁家河农民却再也不是那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了。1993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回到梁家河，看到乡亲们不再为吃穿发愁，他和乡亲们一样高兴。吃饱饭曾经是他和乡亲们的一个梦想，看到家家户户有余粮，他怎能不高兴呢？ 我确实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延安人啊，因为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起承点。 记录习近平总书记的知青岁月， 挖掘梁家河小村庄的大学问， 请继续收听纪实文学《梁家河》，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，作者梁家河编写组。 1999年是延安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分水岭。这年国家提出了退耕还林、封山绿化、以粮代赈、个体承包的政策，要求延安人民变兄妹开荒为兄妹造林，实施退耕还林，建设美好家园。延安将25度以上坡耕地全部退耕还林，保留人均2.5亩高标准基本农田作为一项保障措施，在全市范围内迅速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绿色革命。几年下来，梁家河光秃秃的群山上木已成林，曾经灰头土脸的坡坡洼洼披上了绿装，雨过天晴，山头上云雾缭绕，一座座大坝把几条小沟锁得滴水不漏，坝田仿佛铺上了一张张平展展的毯子，成为村里旱涝保收田、高产丰产田。村民王富忠回忆，过去一干就是一整天，两头不见日头。由于土地贫瘠，王富忠的地里只能产些土豆、小米，而且收成很差。对比过去，王富忠感慨万千，现在地就在家门口，不用爬山，甚至是开着三轮车、骑着摩托车去种地，而且一亩沟坝地产量顶得上5亩山坡地，下苦青反而打粮多。 从1999年退耕以来，延安退耕田地1000万亩以上，林草覆盖率逐年提高，延安的大地实现了由黄到绿的转变。2007年，延安实施退耕还林已整整8年了。初夏的梁家河，山山毛毛披上绿装，坡洼上郁郁葱葱，淡淡的草香在空气中弥漫，沁人心脾。山间鸟唱蝉鸣，置身其中，人们内心一片澄澈。乡亲们忍不住拿起笔写信，把内心的喜悦分享给已赴上海任职的习近平。同年8月28号，习近平在给村民的回信中说，自己始终不曾忘记在梁家河村度过的难忘的7年，始终不曾忘记那片曾经劳动生活过的土地和朝夕相处的乡亲们。得知梁家河山变绿了，水变清了，水电路已全部到村入户，乡亲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，他感到非常高兴。他在信里鼓励乡亲们，在党的富民政策的正确指引下，在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带领下，通过乡亲们的共同努力，大家的生活会一天比一天更好。 广播纪实文学《梁家河》，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，演播苏阳、黎春。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小说联播栏目为您播出的12集广播纪实文学《梁家河》。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本台的评书联播节目。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《信仰》。